北京阅读记，欢迎您的参与。 阅读加我一个。 尝尝吧，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。 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飞起来了，好多小鸟，它们跟我一块跳舞。下雨了，好冷，好冷啊！老婆，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？别走，别走！ 危害身体，毒害精神，拆散家庭，扰乱社会。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，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。远离毒品侵害，别让幻想变成现实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。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。今天下午呢是晴见多云，偏南风2-3级见4级，最高气温呢27度，最小相对湿度呢20%。今天夜间呢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呢1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0%。总的来看，今天呢以晴为主，天气的扩散条件一般，午后的阵风明显，对交通出行呢影响不大。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清风感谢大家的收听，祝您一路平安。 买房、卖房、租房、选房，一切不会再迷茫。 哦，真的吗？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，最权威的房产行情，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，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。 这么好，留个联系方式呗。 打开收音机，锁定 FM 107.3，每天下午2:30，主持人高燕、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。 楼市好声音，让您的生活更惬意， 让选择不再艰难， 让生活更加惬意。 房产在线。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。大家好，我是高燕。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问题集锦啊，大家呢有什么样的疑问，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。您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，安居好声音啊，就能找到我们了。那今天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，来自大搜家的朱小晨。你好。 嗯，高燕好，大家好。 哎，下半段的一开始呢，大家可以一边发着问题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。快讯完了之后，我们再具体解答大家发来的各种疑问。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，最及时的地产信息，安居快讯。 安居快讯啊，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啊。今年呢是不打算买了啊，这两年各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政策总是在变啊，本来计划买德胜，那这一区域的学校的师资力量均衡，可以说没弱点，但是考虑到目前政策不明朗，不排除今后重新划片，例如将临近的展览路学区和德胜学区合并并重新划分，那一旦失去学区溢价，那房价的下调可能会超过 30%， 风险太高了，而且现在还没有孩子，所以想等着政策明朗再说啊。刚才说了这么一大段啊，都是一个本来近期想打算换房的很多朋友的一些这种想法啊。那这个呢其实也是现在大多数朋友们的一个观点，我觉得。 啊、对。是这样的啊，现在就是正值这个咱们刚刚过去的四月底啊，北京多个区县公布了这个各区2018年义务教育阶段的一个入学政策。那其中呢，优质学校集中的这个东城区跟海淀区在执行多校划片政策之后呢，被认